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十月底的一天下午，加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和新天屯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狗来到地窝子，看望了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看到这么多的病号躺在这地窝子里，没有治疗，没有住院，梁书记似乎很着急。临走的时候，他对赵来狗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赵来狗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梁书记和赵来狗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湖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是啊，能把我们送到加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是有人也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加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先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加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廷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廷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他：“什么东西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还没有来得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口袋带大衣一起偷走了。”王永兴问他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了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老赵啊，你这个人呐，都啥形式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啊？你又是一念之差。哎，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关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啊，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他在加边沟跟我是一个组，大夏天的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穿个毛背心儿，那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了，叫调查是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的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面装着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还挂在墙上。哎呦，你可真是谦谦君子啊。赵廷基连声的叹息，懊悔不已。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 朝着加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20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加边沟农场的厂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4栋白色的平房，2栋一排，2栋一排，坐西向东。厂领导和各股市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是坐北朝南。在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天屯的公路，路北是菜地。厂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往日的加边沟农场厂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天屯和常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1500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200-300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加边沟农场只有3-4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59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房扩充到了10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了7-8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湖被安插在一间住了30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一进到病房里，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3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3面是土炕，土炕相通，呈凹字形。30多个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是这是热炕，炕有3-4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王永兴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的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2年多没有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子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过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房子里的温度在-10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了冰渣子。这儿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还就出汗。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了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个人：“你是护理员吗？”那人嗯了一声。他又问：“邓大夫在办公室吗？”那个人回答：“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咦，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哦，邓大夫他下放到大田劳动去了。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吧。那个人支支吾吾地走出去了。王永兴很是惊讶，旁边的一位老病号告诉他，有一次上面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愣登地回答说，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短短三年间，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显出来。还是吃15斤粮食，虽然蔬菜多了一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是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以后，腹水渐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一天，王永兴到麦场上去抱麦衣子微炕，回到病房就躺下了。他觉得心跳得很急，要晕过去的样子。但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护理员的声音喊：“王永兴，你父母看你来了。”他慌慌张张的，哆哆嗦嗦的爬起来，还没下炕，门就开了。他的白发苍苍的父母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牵着小男孩。他凭着想象判断，那是二儿子赵远。他离家的时候，儿子才3岁。母亲还没有坐下来，就呜呜地哭起来。 我的娃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 儿子被他的模样吓坏了，怯生生地站在门口不过来。老父亲把儿子拉过来说， 叫啊，叫爸呀，你叫啊。 孩子叫了一声爸爸，但接着就哇的一声哭了。王永兴伸出手去摸了一下孩子的头，说， 我把你吓坏了吧。 他没有抱孩子，他的心酸酸的，他怕吓着孩子。他扭过脸问父亲，你们怎么来的？父亲也在别人让出的炕头上坐下，抹着眼泪回答，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哦，我是问你们 下了火车以后是怎么来的？这几十里的路，啊，我们走了一天，走来的。哎呀，从酒泉县到临水公社是有班车的，你们可以坐到临水，再走十多里路就到了。哎，我们不知道嘛。那爸，你们走乏了吧？乏倒是不乏，赵远不叫我和你妈抱，硬要自己走，所以不是很乏。倒是天气冷的，哎呀，冷得很，把人给冻坏了。哎，爸妈，快上来，上来，炕上坐下。 王永兴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心酸，但此刻他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哽咽着说：“ 爸妈，我是个不孝之子，叫你们受苦了。” 母亲痛哭了起来。 我的妈呀！ 儿子也哇哇的哭，父亲却抑制住眼泪说：“ 哎，娃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世事的变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就盼着你平平安安的出去。爸，家里的事儿我一点儿也出不上力。 哎，别这么说，家里边你就不要挂念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王永兴泪如雨下。父母在家边沟待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按着王永兴的想法，父母走了很长的路，应该多休息一天。但是父母在他的铺上坐了一夜，过了一天就走了。父亲说，原想多住一天的，但没想到你这里吃得这么难尝，不能再住了。多住一天，三口人要多吃两斤粮，我们走了，你就没吃的了。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以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以后晾得半干的狗肉。父亲一再地对他解释：“ 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还是遇到了赵廷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我们匆匆忙忙的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啊？熟面是啥好东西，才只带来七八斤。但是他没有揭穿父亲的谎言，因为他的确需要家庭的支援。他只是为父母来到家边沟饿肚子而深为不安。父母来了以后，医院的伙房开了两次饭，父母和儿子 共同喝了他的那份糊糊，而把路上吃的干粮留给他吃。他没有送父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他只是站在医院外面的马路上，告诉父母怎么走。看着父母转过一座沙包，他就回病房了。父母带来的食物可是救了他的命了。他把食物锁进自己带来的一个小木箱里，把里面的书拿了出来。这些食物他一天就吃几条羹。在吃食物的问题上，他吸取了别人的教训。许多人接到亲友们寄来或者送来的食物，禁不住饥饿的压迫，饱食一顿，而后就绝了来源而丢掉性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多么饥饿，食物多么诱人，都坚持细水长流。他是这样加餐的，利用提开水或者打饭之际，从伙房的院子里偷几个冻硬了的胡萝卜或者莲花菜叶子，夹在大衣里拿回来，用小刀切碎了放在饭盆里，放在炉子上煮，然后打开木箱，取两条羹熟面，抓一把甜菜干，再放上两条狗肉干，放在火上一起煮，全都煮软了吃下去。到了11月的末尾，院子里什么菜也没有了。他又发现房顶上堆着很多晒干的莲花菜叶。他用铁丝做了个三叉钩爪，拴上行李绳子，借着黑夜抛到房顶的菜叶子上去，扒下几片菜叶子。这样偷菜总是有收获的，几乎每天都能搞到几片菜叶子。但是主家餐也是有风险的。有一天，医院的陈院长查病房，一眼就看见炉子上的饭盆，他生气地说，一些人的送命就是吃烂菜的结果，饭盆没收。王永兴很着急，连忙央求他，陈院长，那不行啊，你把我的饭碗没收了，我拿什么打饭呢？陈院长把食物端出去泼掉了，把饭盆还给他，说，再叫我看见就绝不客气。饭盆是不敢再用了，他只好用两条羹熟面和一把甜菜丝换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一把壶盖上有丝扣的铁壶，用来煮食物。他以为拧紧壶盖煮菜就不会被人发现了，谁知道又遇上陈院长抢救病人。陈院长一进屋就闻见了狗肉的香味儿，径直走到炉子旁边打开壶盖。他勃然大怒，瞪着王永兴说，又是你煮的烂菜叶子吧？王永兴连忙否认，说不知道是谁煮的。陈院长连喊了两声，谁煮的，就扔在地上，用他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后跟踩扁了。踩扁了不行啊，还得想办法。他又用两条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这一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他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微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经告罄，还剩了一点狗肉干，还是舍不得几顿就吃掉。这时火房顶上的菜叶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